啊，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鸟在高飞，花在盛开，人民壮丽，人民豪迈，鸟在高飞，花在盛开，人民壮丽。 回来，这里依然是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一同来重温经典旋律，感受人物魅力。

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怀旧之旅。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一同重温经典的旋律，感受人物的魅力。上半时段当中为您介绍了两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刘炽和王笙，接下来回顾的同样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王洛宾。说到王洛宾，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由他所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大阪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歌曲是经久不衰。下面呢，送上一首王洛宾的代表作《半个月亮爬上来》，来自任桂珍的演唱。在耳边的是任桂珍带来的经典老歌《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也是王洛宾的代表作品之一。王洛宾的作品应当说极为丰富，光收集入册的创作歌曲就有741首。此外，他还创作了8部大型歌剧以及大量其他的音乐作品，出版歌集10本。在他发表的歌曲当中，有63首创作于他被囚禁的15年中，有82首创作于他80高龄以后。其最后2首歌曲创作于1996年的1月6日，入住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治疗之后。王洛宾曾制定过一个500年艺术生命计划，可能有的乘客会问啊，一个人怎么能活500年呢？那500年的计划又该如何实行呢？其实王洛宾所说的500年是指艺术生命计划，要写出最好的歌，让大家传唱500年。可以这样讲，王洛宾毕生为之奋斗努力要去实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计划。比如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已经传唱了将近一个世纪。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这首经典的歌曲吧，《在那遥远的地方》，来自朱重茂。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经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他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王洛宾的代表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其实王洛宾很多的创作都是来源于民间的音乐，并且他很善于在歌曲当中寻找共鸣，也正是这种浓郁的民族风格让很多人都沉溺在了王洛宾的音乐当中。比如著名的作家三毛女士，她生前就非常喜欢王洛宾的音乐。值得一提的是，王洛宾的作品《半个月亮爬上来》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两首都被选录在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中，这也是对王洛宾作品的一种认可。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王洛宾的另一首代表作《青春舞曲》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下面呢，送上这首黄飞然演唱的歌曲《青春舞曲》。听过了黄飞然带来的歌曲《青春舞曲》之后呢，继续来说一说王洛宾。提起他，有一首歌曲咱们是不能不说的，这就是《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曲是王洛宾在兰州采风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的一首旋律，很多人都不会在意这断断续续的歌声，但是却引起了他的注意。王洛宾立刻请那个唱歌的青年再次为他演唱。那天的夜里，王洛宾久久难以入睡，他一遍遍的填词改曲，终于这首《打板城的姑娘》孕育而生。1994年6月，王洛宾访美，引发了当地华人社会的接待热潮。现在已经有9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20几场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在这些演唱会上，都少不了那首诞生于兰州的歌曲《打板城的姑娘》。1996年，王洛宾因病去世，这让很多喜爱他的歌迷难过不已。但是王洛宾创作的音乐却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为人所遗忘，相反，他会被更多的人传唱。送上这首李双江演唱的《打板城的姑娘》。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打板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打板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漂亮，打扮成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 满城的甜瓜大西瓜大又甜，大半城的甜瓜大西瓜大又甜，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3600匹鞭，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3600匹鞭，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踏着群星闪耀60年的这个专题，继续我们今天的旅行吧。接下来要回顾的则是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话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雷振邦走进了中国电影乐团从事专业作曲工作，从此涉足影坛，专门为影视作品创作歌曲，比方说电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小字辈》、电视剧《四世同堂》等等，均出自雷振邦之手。正是因为雷振邦为很多的电影配乐，所以他也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之父。下面呢，先送上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世上哪有树缠藤》，来自傅锦华、李世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雷振邦作曲、傅锦华、李世荣演唱的歌曲《世上哪有树缠藤》，这也是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 这部电影不仅征服了中国的亿万观众，在世界的华人圈内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誉为山歌片之王。而为这部电影插上音乐的翅膀，使这段旋律飞遍世界各地的，正是雷振邦。当初雷振邦提出要将这部影片当中所有的插曲都采用对唱的形式来展现，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当时的很多人心中都产生了怀疑，但是却引发了词作者乔羽的一致赞赏。就这样，两个人一拍即合。在此之后，雷振邦动身到广西采风，几乎走遍了广西的每一个角落，收集了1000多首民歌，光是歌谱摞起来就有1尺多高。然后他再根据影片的需要提炼出了其中的精华，创作出与歌词与人物的身份十分贴切的赋予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优美旋律。下面呢，送上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只有山歌敬亲人》，来自傅锦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只有山歌敬亲人》，来自傅锦华的演唱。在雷振邦创作的代表作品当中，有很多都是融合了少数民族民歌的元素，比方说电影《刘三姐》就是融合了壮族的音乐元素，而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也是融合了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提起这部《冰山上的来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阿米尔为古兰丹姆唱出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在战友牺牲以后那首饱含深情的《怀念战友》。这些经典的旋律也都是雷振邦所创作。雷振邦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投入自己的情感，尤其是这首《怀念战友》。据说当雷振邦写下这首歌曲的最后音符的时候，他自己也都是泪流满面。这样的旋律如何能不打动听歌的我们呢？下面为您送上这首李世荣带来的《怀念战友》。 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脱了瓜呀，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杜塔悬挂在墙上，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今时回来，杜塔尔还会再响。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前方飞鸽满登，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爱的脸庞。啊，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叹气。 听过了李世荣带来的歌曲《怀念战友》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雷振邦的故事。作为一名作曲家，雷振邦多年来始终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他曾十下云南，六进西双版纳，在这个过程中他听到了不少少数民族的山歌，而他对山歌当中的对歌更是情有独钟。对歌不仅形式灵活，而且艺术感染力非常强。当年电影《五朵金花》的主题曲《蝴蝶泉边》曾经遇到了瓶颈，词作者嵇康无论如何也无法描绘出云南大理的美丽风光。后来雷振邦就启发他用对话的形式填写歌词，真是一语惊醒了梦中人。于是《五朵金花》的主题曲就这样诞生了。为此，嵇康开玩笑地对雷振邦说：“都知道雷振邦是作曲大家，没想到也是个作词高手，这么能干是要砸了我们词作者的饭碗呀。”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旅行马上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蝴蝶泉边》，来自于赵丽珠、李世荣的演唱。歌声当中，司机韩涛、大哥的坨坨，还有我们的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青苔，我山泉。